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23集，娱乐圈大地震。经纪人低头翻了翻自己的手机，自然也看到了秦修成转发的微博，他用手盖住眼睛。 我就知道， 能料到秦影帝这么一掺和会给本来就不平静的网上投下怎样的一颗炸弹，估计要不了多久微博上各种话题都会起来，这件事会愈演愈烈。下一秒，工作室的电话再度打过来。 哥，现在怎么办？ 秦修成的公关一向反应很快，微博上这话题刚爆发出来，工作室的人就及时发现了。本来公关就控不了屏，这个时候秦修成又突然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把网友的情绪点带上了最高潮。经纪人沉吟了一下， 这件事试着能不能联系妍希那边询问具体情况，至于小侄女那边暂且先瞒住。 网友不知道秦冉的性格，但经纪人跟秦修成与他相处了那么久，又怎么会不清楚呢？无论如何，经纪人也不会相信秦冉会是抄袭这些的人。信息时代就是这样，秦冉红得太快，之前又几乎找不到黑点，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黑点，他又是话题中心的人物，嫉妒他的人不在少数，一时间全都席卷而来。 炎天网那边我们可以联系吗？ 工作室的人不由顿了顿，小声询问。经纪人站在门口，外面寒风呼啸，冷风如同刀子一样刮进他的脖子里。他回想着录节目时妍希对待秦修成十分尊敬的态度，不由顿了一下。 应该可以，你试试。 听着经纪人的话，秦影帝团队就开始找妍希的团队来处理这件事了。跟工作室的人讨论完，经纪人直接往里面走。拍摄影棚，秦修成面色如水，正拿着手机翻到一个电话号码，好半晌才按下了拨通键。经纪人过来看了一眼，是秦冉的电话号码。电话被接通，这个时候是晚上七点，秦冉还在实验室，微博上的抄袭事件出来不过十分钟。他手上拿着一份文件走到了休息室。 冉冉，听说你星期六回去看秦岭的老师。 秦影帝没有提网上的事情，眉眼虽沉，但说话的口气却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秦冉把文件随手搁在桌子上，这是南慧瑶他们刚刚传过来的文件，他向来言简意赅。没错，秦修成知道秦冉不爱翻八卦论坛，他跟秦玲一直有联系，知道秦冉一直在做实验，这会儿听秦冉的语气就知道还没有人跟他说这件事。 你现在还没回去？ 项目前期问题很多。秦冉看着第一页研究的数据，眉心不可见的凝起，深色的眼睫垂下，在制备浓缩油的时候怎么尽量抑制裂变反应。他说到后面忽然猛地抬头，脑中一道白光闪过。我知道了，叔叔，我下次再联系你啊。说完就匆匆挂断了电话。秦修成把手机放下，看着被挂断的页面，失笑道： 他还在忙着做实验。小侄女还是跟以往一样。 经纪人也摇了摇头，他手里夹着一根烟，神色严肃道： 这件事儿肯定是有心人控制，不然短短时间内绝对做不了对比图。但是你太冲动了，你不知道你这次这么毫无头脑的冲动会拖不少粉的，而且 现在一些大粉们也带头说要脱粉，哎，要不要发个声明啊？ 现在微博上一群秦修成的粉丝闹着脱粉。 不用，洗粉。 秦修成声音很淡，眉眼也挺冷漠的。这件事突然间闹这么大，不可能背后没有人推波助澜。经纪人咬着烟说， 不过小侄娘的这个原创微博音乐确实奇怪啊，归计是江山易亲自作词作曲的，着实奇怪。 等等，你说那首归计是江山易作词作曲？ 秦修成转身看向经纪人一顿，以前虽然没有正面碰过妍希，但不代表秦修成不知道妍希，不知道江山易这个人。妍希成名一半原因归于他自己，一半原因在江山易身上。这几年江山易在圈子里以神秘著称，连秦修成都听说过，他在国内的参演的两部电影制作方都想要请江山易编曲。经纪人去联系工作室询问妍希那边的进程，秦修晨拿出手机再度翻出了微博。京城田潇潇家，温姐匆忙地按着田潇潇的门铃。田潇潇披着睡袍，神色慵懒地打开了大门。看着他这样，温姐松了一口气。 啊，还好赶得急。 哎呀，温姐， 田潇潇坐回沙发上，一边打开电话，一边拿了个苹果再啃。 你先看看微博。 微博上，田潇潇的主页面也发了一条微博，是秦冉在小提琴协会比赛的视频，并附言： 哼，师姐小提琴一如既往的好听。 秦宇有秦冉的小提琴视频。田潇潇自然也有。温姐脑子瞬间犹如五雷轰顶，她僵硬地点开评论。 你知不知道你师姐是抄袭的？ 你竟然还支持她抄袭？ 哼，以前还挺喜欢你的，今天对你完全粉转黑， 路转黑。 田潇潇前面一条微博正是转发了娱乐大八卦直播访谈嘉宾的广告。 竟然还去了娱乐大八卦的访谈，娱乐大八卦也算是访谈，怎么会接你这种品行不端的人？ 温姐看完然后无奈地看了田潇潇一眼。 唉，你也太冲动了，你以为你是秦影帝吗？有资本这么胡来啊？他就算清了一半粉丝，在娱乐圈地位依然不可撼动，你本来就没几个忠粉。 但你， 田潇潇翘着二郎腿咬了一口苹果。与此同时，娱乐大八卦的官博也被一堆粉丝围攻。 导演，现在怎么办？网友们都说以后再也不看我们节目了。 娱乐大八卦的工作人员连夜给节目组的制片方打招呼，把微博上的事情一说。娱乐大八卦的制片方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道， 你派人去跟田潇潇那边联系，协约不用续。下一期的嘉宾是谁？ 工作人员翻了一下行程。 是李双宁。 你提前去联系李双宁，问他明天能不能抽出行程。 制片方翻着微博，若田潇潇不回应就算了，可偏偏田潇潇回应了。这件事涉及太大，不仅对节目口碑有影响，最重要的还涉及到妍希。娱乐圈的人都知道，妍希的后台不比秦修成小，可能还要大得多。不得罪妍希，还能在这次事件中博得一大波热度跟观众好感。制片人想了想，要怎么选择几乎不用考虑。几分钟后，娱乐大八卦直接把邀请田潇潇做嘉宾的那条微博删了，然后又发了一条邀请李双宁的微博。不仅邀请了李双宁，还利用田潇潇在微博上好好的刷了一把存在感。 在田潇潇家的温姐也收到了工作人员的电话。 抱歉，因为我们节目组这边的原因，明天的节目可能不能邀请田小姐了。 那边说的客气，但实际上为的是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好了，你明天没有通告了。 温姐看向田潇潇，叹了一口气。 啊，不过公司竟然还没打电话过来骂你毁公司的形象，江氏对你也太容忍了吧。 温姐拿着手机，除了娱乐大八卦，江氏一点消息都没有。只是通过这次依旧能够看得出来娱乐圈的明显站队。平日里跟田潇潇相处的好的几个演员，在知道娱乐大八卦跟田潇潇解约后，别说微博上不吱声，连电话都没有打来几个。倒是秦影帝那里有一部分人缄默不语，但大多数人都给他点赞，也有发一条长微博称赞秦影帝平时的为人的，包括秦影后，他行事作风跟秦影帝挺像的，直接转发了一个分析了秦冉抄袭前后的心理路程的娱乐博主微博。 哼，你蛋疼？ 秦冉丝毫不知道，这一晚因为他，娱乐圈发生了大地震，悄无声息的大变革。与此同时，汪老大急匆匆地来到妍希的录音室，砰的一声推开门。 妍希人呢？给他打10000个电话他都没接。 炎天王写了4天4夜的歌，下午才睡，还没…… 哎，汪老大你干嘛？ 汪老大等不及了，砰的一下踹开了门。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